欢迎收睇《唐阿伯讲》，今集继续有我杰拉德，就系、 是、我郑汤尼， 系嘛老温啊，神秘 大家好啊，我系老温。 咁啊，虽然神秘，但系佢知嘅好多。喂，上一集我哋讲啲禁忌或者啲礼仪嘅，好似意犹未尽，仲未讲晒。 系啊，好多人话好唔够喉，佢话应该唔止咁少噶， 就好多嘢嘅。 当然啦，我哋搜集嘅资料都唔少嘅。 喂，讲之前咧，我都有少少讲一啲好搞笑嘅礼仪，因为啲香港人，我发觉好多香港人真系唔识。 即系点啊？ 我。试过好几次啊，咁有啲 group 友嚟揾我咧，咁我有阵时即系都少少热情啦，成日都揸架车去接佢哋啦。 揸架 Benz 过去嘅 ，Benz 你有几多架啫？佢嘅 屋企有好多架，咁大架嗰啲， 模型车， 咁我都有两架快， 咁啊。咩车唔系重点啦，总之揸架车佢啦。咁咧有啲系两公婆啊，或者男女朋友咁嚟咧，一停低架车咧，佢两个就会上车啦，就好坐的士咁，两个坐晒后面， 系好自然嘅。 咁其实咧，我唔知道香港系咪冇乜所谓啦吓，但系咧喺台湾嚟讲咧，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冇礼貌嘅一件事。 唔系咁好咯，真系唔系咁好。 你即系当点啊？前面嗰个友系你司机，如果你租车咧就冇问题嘅。即系 的士都得 问题嘅，即系的士都系租车嘛。咁、但系如果系朋友咗咧，一定要话一个咧系坐车头， 主嗰、那个最吓、主角嗰个就系坐车头。 咁如果你、即系两个女仔啊，或者就即系冇乜分主唔住啦。总之就话一个系坐翻车头咯。如果唔系，琴日好冇礼貌，因为我试过好几次噶啦，即系啲香港朋友嚟到咧，两个喺晒后边嘅， 好快手即刻坐的士 咁，系咯，好似坐的士咁跟住。嗰刻我都唔知 道，差在就系你个门唔好自动开啫，系咪？自动开埋门仲好啊！ 上嚟即刻诶，唔该台北台站， 系咯，即系咁，我觉得好特别，即系呢个大家又真系要。 咁我再补充一下，其实咧有阵时你再到啲长辈各样咧，你都冇办法唔可以谷佢上坐车前头嘅。 长辈又唔 同，长辈就要例外嘅。长辈就一定要坐喺个嘅驾驶座嘅后位后边个位， 系 嗰个系大位嚟嘅，其实老细嗰位都系坐嗰度嘅，吓。即系要注意一下啦呢、這个，你唔好话，有阿婆长辈咁谷佢坐车即系驾驶座咁隔篱唔得噶嘛，又要绑嗰啲即系安全带啊，又好烦噶嘛，基本上。 咁我暂时都好似冇乜点坐过啲长辈， 我未有啊， 冇乜机会 坐车系咁啦。咁车其实如果系咁样都要都仲好多礼貌嘢嘅嘛。 你讲系坐车， 坐车或者揸车嘅 揸车，我哋揾集讲下揸车啦，因为 揸车好多 好多交通上嘅嘢都好多古灵精怪。因为咁讲成集噶啦，我哋今日唔讲呢啲啦，即系只不过突然间谂起话坐车，大家作为一个 礼貌， 要做咩礼貌？朋友嘅车啊，坐讲紧的士就唔紧要啦，你俾钱佢啫嘛。 同埋记住就系你坐人哋架车咧，你有嘅。用过嘅垃圾啊，各样真系要带走咯。你摸我真系好似啲纸巾摺埋一边啊，咁啲真系好大镬噶嘛。 同埋坐车之前唔好买住个菠萝包咁上嚟架车一路食咁 散晒。系啊，唔系有啲即系台湾朋友唔一定好介意，但系都心里边唔系咁舒服咯。 但系呢个又同香港人唔知有冇关。我试过一次同个香港朋友。坐的士嘅，咁我哋之前咧就肚饿，买咗啲面包，真系买咗类似啲菠萝包一片片嗰啲嘅。咁啊，上的士嘅时候，我 friend 唔知道，我唔记得咗佢食完嘅，我未食嘅。咁我上车嘅时候，我 friend 就问我：，诶，做咩唔食个包？我喺个的士度点食啊？我一食就成车系噶咯。咁、即系佢唔好谂到呢啲嘢咯。我唔知系咪香港人唔去谂呢啲嘢咯。但系我哋第一时候会，其实有少少似日本人嘅。 即系顾虑到对方嘅感受或者 制 造麻烦， 系啦， 制造麻烦。 即系台湾虽然，因为台湾其实好多都好似日本噶嘛，当然亦都好多台湾人好中意中国嘅，唔系中意中国呢个国家，系好中意中国嗰啲传统嘢啊，嗰啲衰嘢唔好讲啦。咁啊，亦都好多中意日本嘅。咁其实我个人咧就比较倾向日本嗰边嘅，所以我会谂咗人哋先咯。 呢啲系好嘅修养嚟嘅，唔关入唔日本中唔中 国。日本人系 系本身你应该嘅修养嚟噶嘛？ 其实台湾我觉得好多佢从细有啲教育得几好嘅，即系有啲礼貌或者点样要注意啊，系啊系啊，唔好影响到人哋啊，点样啊？系细个嗰阵时已经教的。 所以类似呢啲，我嗰个香港朋友就提出呢样嘢，诶，点解你唔食啊？咁我呢个包我点食啊？食佢成车系噶咯，咁即系我哋会谂到呢啲嘢咯。咁你搞到个司机，虽然的士啫，都唔好咁咯。即系类似呢啲啦，点啊礼仪我哋。后面睇下仲有其他嘢讲嘅， 即系 即系讲少少举例吓，譬如诶揸车你揿喇叭，有阵时前面有挡住，揿一下同揿两下，咩意思呢？ 系 咁，我下次即系得闲会 系讲揸车啦，再讲啦。 系啦，揸车嘅时候再讲。 上次讲食饭，我好似你仲嘢未讲完、啊。 上次我就好 装饭啦， 嗰时个装咗个赌神食嘅饭啦，系嘛， 装个锅出嚟啦咁样。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唔好。食饭咁可能攞其他嘢就插两支筷子，好似香烛咁插。 啊，系系唔得啊！呢、這个唔得，非常严重。 呢个系劲冇礼貌嗰只，仲样衰过头先整个波出去。 系， 即系嗰啲食饭。 整个波都仲有啲艺术性啊！ 系啊， 再插两根嘢， 真系即系 反面。 你朋友即刻同你拜神，你啊真系升上神台， 即刻开波啊！ 咁同埋有一样嘢咧，就算呢度嘅麦当劳又好，或者系嗰啲。嗰啲我哋之前讲嗰啲自助餐咧，佢哋好习惯咧，你自己食完，你自己捧翻个捧出嚟分，分翻纸杯、筷子同埋嗰个个桶嗰、那个厨余， 系 同埋 嗰个分类咯， 摆翻落去嘅分，呢、這个就系好有手尾，所以佢可能请少个人再去，你就每一个人做翻自己分类啲嘢啊，咁抹台又唔使抹嘅，咁就呢啲我觉得就几可以去。即系几好啦，即系几好嘅习惯。 不过我喺麦当劳类似嗰啲咧，都见有啲家长执完之后都会抹埋台添，即系用纸巾。 即系我意思话，其实你 都 几 好嘅，真系 处理食完啲嘢就去处理翻你自己嗰啲。 即系我成日有啲人咁做，我哋唔需要。但系我有啲亲眼见好多香港朋友嚟到咧麦当劳嗰类，成日走咗去噶啦， 系啊， 撇低晒啲喺度嘅。我哋都见过唔少，因为香港系咁啊嘛。 系 香港，佢香港有啲朋友话你做咗咁。麦当劳请个阿婶，个阿婶咪失业咯。咁其实好冇老讲。 其实又唔系咁讲嘅，应该因为有阵时将心比心嘅。 咁 咪 即系我哋对面咁咯。点解咁多垃圾碌落嚟？如果唔系你哋啲清洁人员冇嘢做啦，咁系咪有呢啲又系呢啲咁嘅理论啦？ 可以咁样。 咁所以其实呢一种习惯，呢种嘅即系社会习惯，我觉得几好。所以真系执行。有时见到。有啲你知啊，有啲父母咧带住两个僆仔食自助餐咧，佢真系冇手又睇住，咁咪帮到手咪帮咯，即系捧佢捧埋出去，我帮你同佢掟埋垃圾啦咁样，都希望做一啲人与人之间嘅尊重同关怀咧，就喺呢度体验咯。 好多呢啲喺台湾成日遇到嘅， 尤其是 互相帮忙嗰啲都有， 带住两个僆仔咁，哇死啦！佢又唔知。顾得头唔顾得尾咁嗰啲， 其实最简单嘅例子，譬如有阵时我哋有阵时开门去啲地方咧，你绑住啲嘢冇手开门，咁你前面有个人行咗咧，佢都会睄一睄你，冇手噶，佢即刻会帮你挡一挡俾过去嘅，即系成日遇到啊呢啲，咁我都帮唔少人都系咁样嘅。 咁你香港搭 lift 同埋呢个搭 lift 都两回事啦。 香港就少啲， 咁搭 lift 唔系你就埋嚟我 即刻揿 啊，好快啊， 惊赶唔切，惊俾人揿咗啊， 入到嚟噶，惊你入到嚟噶， 惊人鬼咁。 咁台湾嘅步调又冇咁急嘅，又唔需要咁赶吓。咁真系有阵时会互相体谅好多嘢，尊重嘅啲嘢。咁食饭嗰个食饭仲有几样嘢嘅，我喺我老婆身上知道啲嘢嘅。譬如佢就话，不过香港好似系咁啊，你话食饭要食干净啲。 系呢样嘢系咪？ 系嘛？ 呢样嘢系啲阿妈同啲仔讲噶嘛？ 呃细路嘅呢啲系嘛？ 呃细路啦，呢个 仔第时娶个老婆要靓女啊嘛，靓老婆啊嘛，如果唔系有豆皮婆啊嘛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 呢样嘢呢样嘢都系。 但大个之后，原来发现咧豆皮婆未必系差嘅，靓女又未必好嘅。 系咧，真 即系俾我妈呃咗几廿年。 系 真系， 等我食饭食得咁干净。 啲弦外之音，你要揾集特别 要 主题讲下 咧。个仔讲啊，呢样嘢啊，你叫佢食饭食咧， 我叫佢食干净，唔系因为咩豆皮婆，我系叫话唔好 嘥 嘢 食物。有冇效啊？ 又 OK 啊，食晒噶都会，唔好浪费食物啦，冇咩浪费地球资源啊，丙噶我。 咁啊，仲有一样嘢咧，其实香港可能都系咁样要求，我唔知啊，因为我从细冇咁样训练过嘅，就系。我啱啱嚟到台湾咧，食嘢系好大声嘅，即系我以前从细冇乜顾忌，咁样咬啊，嘘嘘削削咁样噶嘛，好轻。咁嚟到台湾咧，即系我太太就会指正，有阵之前就会指正我啦。喂，你食嘢冇咁大声啦，咁大佬啊，成即系有阵时咧，跟住先发现，哇，成个餐厅咧，即系净得我翘翘脚脚咁嘅啫。即系其他人好安静嘅，吓、啊，当然有啲个别例子啦。但我嚟到台湾先学识，哇，真系呢啲真系要注意嘅。 哦，咁其实香港都有嘅， 香港都有嘅。 老豆啲自细都唔俾我哋食嘢 kick 落噶啦。 哦， 即系咁啱，即系冇机会，即系我哋细个就冇机会教，即系接受到呢啲方面嘅礼仪啦。 但系我发现好多即系台湾人系会遵守呢样嘢，即系好安静嘅地方，真系好安静嘅， 系 即系唔会即系听到啲食嘢声啊咁样嘅吓。咁啊，食饭讲完啦，咁仲有啲上次都要补充啲嘢嘅， 系 咁听，仲有啲因为我太太，因为我太太台湾人啦，成日会讲翻啲台湾啲， 佢边揾钱请你太太上嚟讲啊？ 哇！你太太即系上镜，但系你唔上镜。 哇！佢太太都系唔上镜嘅，都系神秘嘅，神秘嘅。 佢太靓啦，一阵好多人骚扰佢嘅，唔得噶呢啲真系。咁啊，讲翻一样嘢就系、是，佢就话佢细个嗰阵时咧，佢屋企人成日即系教佢教导佢嘅，就系话唔好喐下，就用手指月亮。呢、這个有冇听过啊？你哋 嚟到台湾之后先有咯， 系嘛？ 讲你个故事点样好？ 唔系嗰时咪玩嗰啲，唔系啊！嗰时咪同识啲台湾朋友啊，哇！今晚个月亮好靓咁，跟住我啲 指啊， 喂，唔可以指噶咁，突然间知道 会肚痛啊？ 唔系 有鬼嚟揾你啊咁之类嗰啲啦， 好多好多解释啦，有一啲话唔知道有咩姑咩老婆婆定姑咩姑婆嗰啲咩剪你耳仔啊，又唔知好多嘢噶呢啲，总之 唔怕剪耳仔， 次次指真月亮咧都俾人闹嘅， 怕剪咩咧？ 你啦，你话咧？ 即系次即系人哋话指亲月亮都会闹啦，总之。但系香港人最兴嘅，我遇过好多次，好多香港人都系好中意 指太阳得唔得？ 哇，今日月亮好亮，你睇你睇嗱咁样嘅，就一定例牌系指咗噶啦吓。咁呢样嘢真系。 咁香港冇所谓嘅，讲真。咁但系嚟到台湾，你同啲台湾朋友一齐就都要注意一下啲嘢啦。 系、即系指月亮呢样嘢啦。咁啊，仲有咩咧？仲有大概咩特别嘅嘢？ 唔系，我而家有阵时都谂翻做酒楼嗰阵都好多古灵精怪嘢，不过一下子记唔到咁多。 啊，我又谂翻起一个吓、有阵时咧，其实我哋大学嗰阵时之前咪有啲迎新会去嗰啲咩坟场啊， 哇， 记唔记得啊？你有冇玩过噶呢啲？ 有 啊，原来咧好多有阵时我哋譬如坟场啊嗰啲特别嘅地方咧，都有好多禁忌噶。其实台湾，咁我举个例子啦，譬如有啲人就话，如果你经过坟场。咁啊，见到墓碑啦，侧边好多墓碑经过，咁有啲相啊，啲名噶嘛，你唔好贪得意口，即系口爽爽啊，读人哋个名，即系呢啲好大忌嘅，其实，即系随时会濑嘢嘅，尤其是你要教导啲细路哥啊，譬如你可能带一家人去拜山，去拜祖先，咁可能经嗰啲坟墓啊，嗰啲墓碑噶嘛，咁有啲细路哥啊，呢、這个名好特别啊，叫乜乜乜啊，咁啊大镬，可能真系会濑嘢嘅。呢样嘢就唔系咁好咯。咁香港我唔知道，即系冇乜人特别会要求呢啲嘢，我唔知啊。但系台湾就好要求嘅。 香港有冇就唔知道，但系你都唔会无端端嗌人哋个难听啲个名，个死人名咁即系，好似都唔系几好啩。 同埋听以前有啲讲人哋啲鬼故嗰啲嘢咧，都有讲过噶。有阵时，譬如经过坟场见到有啲相咧，哇，好靓啊佢咁样噶。咁即时好似好多鬼故出现啦，跟住后 边赞佢都唔得， 赞佢嘅即系你好欣赏佢嘅意思啦。咁佢可能 多谢你咯，即刻 系可能即刻一家人又去你即刻啱啦啱啦，开 party 即系类似呢啲啦，同埋去到夜晚啊，有阵时行街啊，去啲静嘅地方咧，台湾有啲习惯咧就系话尽量唔好叫对方嘅全名。即系你个 friend， 如果你三五个人一齐行街，下边喂喂啊乜乜乜，喂点样？其实就唔好嘅，原来夜晚叫呢啲，即系台湾人教过我嘅。 俾人叫嗰个唔好，又叫人嗰个唔好啊？ 梗系俾人叫嗰个唔好。 哇，咁你小心啲，俾人陷害咯。 除非你害人哋啦，谂住 人佢有仇嘅啫。不过呢个台湾会比较明显啲，香港人咧就唔兴搭全朵嘅，一般都 系咩？ 香港人讲英文名噶嘛？ 哦，系 嘛？再唔系讲花名噶嘛？即系好少讲全名。 香港都好多人叫 Tony 嘅 ，Tony 冇嘢噶嘛？唔系全名啊？ 赵伟 系咪应该冇嘢咧？ 应该会好啲，应该会好啲。 不过突然间谂起个题外话，一个古仔嚟嘅，即系讲话，即系头先讲坟场嗰度咧，即系嗰时有个学校有个学长在做学妹，咁啊经过个坟场，咁啊大家都知道嗰个学妹咧系有阴阳眼嘅，即系见到啲 好恐怖 吓、啊，咁、那个学长咧就揸住单车载佢后边啦，咁就话，总之一阵间无论发生咩事咧，你都唔好叫我去睇，唔好叫我停低，我就 因为佢阴阳眼嘛，行嗰份墙啊，咁、那个学长惊噶嘛，咁咧行到一半咧，那个学妹又叫佢学长学长，佢唔好讲唔好讲唔好理，就咁啊继续行，跟住行到一半再行一橛之后咧，又话又学长学长咁咧，跟住学长话诶唔好叫我唔好唔好唔好，好啦咁啊行经过坟场咁啊停低啦，跟住好啦送到学妹走啦，咁啊跟住学妹临走就话学长啊，头先我见到你跌咗银包。啊！呢个是 笑话嚟嘅， 呢个诶，今日咁高高讲一个笑话， 我谂住中元节谂住讲下啲鬼故振下庆噶嘛，咁笑话嚟嘅原来。 我不嬲唔中意讲鬼故噶嘛。 哦， 我仲有好多类似近似嘅鬼故笑话啊，机会再分享。 不过我又讲一个即系插下嘴啦， 而家又讲古仔时间啦， 几得意嘅呢个都。咁我有个台湾朋友，佢都识啲香港人嘅，即系台湾朋友咧，佢只要有朋友系香港人咧，佢遇到香港人，哎、我又识嗰啲以前有几个香港人嘅点样，咁啊。佢有一次好搞笑嘅，佢问我：喂，你香港好奇怪喎、啊！我话点解啊？唔知点解啊？佢话咧，佢识咗一个香港人讲过，佢话你香港嗰啲牛咧识飞嘅，即系香港啲牛会识飞 嘅。点解香港牛会飞嘅？ 佢都唔明嘅，其实佢开头都唔明嘅，但系原来咧，佢话我问翻佢，我话点解啊？点解要牛啫？唔知啊！我有一次有香港朋友咧，佢突然间有一日咧。即系倾下偈，跟住指个天咧，诶、欸、牛啊牛啊牛啊咁样喺天度飞。我话点解咁讲？佢唔知啊。佢话诶鸟鸟鸟鸟啊鸟啊咁样。 即系咩啊鸟啊？ 即系雀仔、啊。 即系雀仔啊鸟、啊。 系 香港人会讲鸟嘅咩？ 咁佢唔可能国语唔识噶嘛？咁咪鸟咯叫。咁、但系台湾人听到咩、牛啊？边度啲牛喺边度飞啊？大佬啊咁啫、即系冷笑话啦呢、這个。 哦 啊即系国语要标准嘅。 不过我又题外话，你讲起我都试过遇到唔少好似你嗰啲咁嘅 case。 即系牛识飞嗰啲啊！ 遇到啲台湾朋友，喂、哎，我都识一啲香港人嘅，咁嗰啲咧，尤其是嗰阵时我第一次寒假，即系我读侨大嗰阵，参加嗰啲团咧，各国团去识到啲女仔咧，佢都咁讲，我都识得个香港系啊，即系类似嗰啲、但系同你有啲唔同喎。 点解咧？ 我都识啲香港朋友，不过佢哋好扑街喎，好几次都系咁讲， 好扑 街。即系佢梗系唔系用扑街呢个字啦，即系我用翻广东话，即系我第一次加寒假，佢话我以前男朋友都系香港嚟嘅，不过好衰格嘅，咁类似咯，成程冇再我讲嘢咯， 即系唔会系好嘢啦，总之就。 即系唔知点解啊！我识好几个台湾朋友咯，我识得个咩有嗰时有个香港朋友啊，哇佢几鬼衰价咁，类似嗰啲啊，即系用翻广东话讲，好扑街咁。哇，点解提我啊？越提越远嘅喂， 系咯，我哋讲啲禁忌啊，咪讲翻转头啊，因为时间都无多嘅。我记得嘅几个样嘢都讲下先。其实咧有阵时台湾嗰啲红白事啊，其实有阵时都要好注意一下啲嘢，因为台湾人好重视啲嘢嘅红白事，即系结婚喜庆啦，同埋白事嘅嘢就系即系亲人过身啊，朋友嘅过世，点啊结大佬好似有啲嘢要讲下咁。 冇嘢讲，听你 讲。我冇嘢讲哦。咁咧就以我嘅经验啦，有阵时譬如红包啊白包啲嘢咧，金额系即系要知道一下啦，行情或者单双数呢啲要分啦，系咪先？台湾一定会分噶啦，譬如白事嘅就系单数，譬如包个千一蚊啊，或者几多千三啊嗰啲单数啦，总之就咁啊，红事嗰啲红包咧就双数，可能就系 千啊， 好意头啲嘅千八啦、千九都得嘅，长长久久啊嘛，有啲就。咁啊，两千啊，二千二啊，就唔好话二千一，嗰啲啊难听啲嘅，以前吓就唔好单数咁 样。八千啊，嗰啲 吓，咁啊，仲有就系、譬如自己有啲亲人或者唔喺度，咁嗰个时间有一段咧，就尽量唔好参加人哋嘅喜庆嘅嘢。呢啲即系一定要注意咯。 嗰啲香港都会有嘅。 系你唔好搞到人哋事后先发现，唔系咁好咯。 先红后白就得，先白后红就唔得。 咪呢啲真系好避忌嘅喺台湾。即系 香港都系嘅， 香港都系。 仲冇咩咧？ 仲有 最后你讲起呢样嘢，我补充埋少少咧，时间差唔多噶啦。 系 咁啊，开铺头咧都要注意嘅，即系等于譬如你个卖时装咁，你咪有啲 model 摆喺度啊，或者一啲灯射灯啊嗰啲咧，都系要有数字嘅。详细数字我唔系好记得噶啦，因为之前搞落我唔记得噶。总之就 你问啲装修师傅，佢哋会识教你噶啦。同埋咧，就算你自己做，我谂住自己整嘅，我哋都可能要买翻把嗰啲咩老班尺噶。 就系系好兴。 把尺咧上面写住。吉啊，或者咩空啊嗰啲，你唔好度咗个尺寸嗰界空嗰度咧，你唔好谂住嗰个界咁， 系啊系啊， 系唔得噶，要全部跟翻嗰啲尺寸。 呢个就真系要揾装修师傅问啦，呢啲 系 好熟噶啦， 即系呢啲大家要注意一下。就算你自己 DIY 咧，你最好都买翻嗰把尺咁。虽然你话我唔信咁，但系你唔知你啲同行朋友或者 呢个有科学 啲嘢噶嘛， 有科学根据喺度，好。咁咪要特别搵一集倾下啦，呢个 咁要上国家地理频道分析下喎， 呢个系啊， 系咯，大概咁上下啦。 好啦，咁啊，喂，或者搵日讲下啲装修或者之类嗰啲咯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下次再倾，拜拜。 好，拜拜。